绿色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朋友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到晚上的天气情况。在大风的影响下，今天中午开始天气放晴，下午气温8度左右，北风风力3级。今天晚上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鸾飘凤帛，插喜无千着。蔽日浓阴吹剑帛，放眼暮云楼阁。西风浪卷澎湖，长空雁阵模糊。想见天公老比，寒林次第成图。这首词是启功先生写的《清平乐·社客咏落叶》。这个全词啊，您看写的都是落叶的事儿，但是一个落叶没有，没出现落叶两个字。这个过去啊，好多文人啊爱做这种文字游戏，尤其启先生是奇人，好多奇人呢，都爱唱岔曲儿，写岔曲儿。好多岔曲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比如说赞风不漏风，赞雪不漏雪，赞花不漏花，说的是这东西，但是词句当中呢没有这个名称，不出现这个字。您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吧，赞风，赞风是这个啊说风的事儿，它是怎么说的呢？烛影摇红雁，透纱窗雨后生寒。荡而忧杨花无柳，雨打何轩。芭蕉弄影，竹韵悠然。您听这词儿，说的全是风的事儿。烛影摇红雁，蜡烛那影儿来回那个红雁啊，那火焰儿一摆，那不就是风吹的吗？透纱窗，什么能透过纱窗啊？风。雨后生寒，下完雨您觉着凉，为什么觉着凉啊？来了一阵小风，您就觉着凉了。荡而忧杨花无柳，到了春天了，飘的那个杨絮，那杨絮它怎么荡而忧了？它是风把它卷起来了，就荡而忧。无柳呢，那个柳树枝一跳舞，来回一摆，也是风吹的。那么竹韵悠然，您听吗？那个竹子发出来那个声音啊，大家伙呢在竹林边上呢，有的时候呢听涛，听这个风吹这个啊，竹叶这个声音那是十分响的呀，那也是因为有风才能够产生这个声音。 等等等等吧，这岔曲也很长，我就不给您全介绍了，这就叫暂风不漏风。那么起先这首呢词是暂落叶呀，永落叶而没有落叶，鸾飘凤薄也是这意思，漂泊就跟那个鸾凤一样啊，它有舞蹈，这里边很好看的，您别瞧是落叶啊，飘飘扬扬的，也很好看。插喜无千卓，这个千卓是怎么意思啊？是弓箭。这个满洲人呢善骑射，千卓呢特指那种啊带绳的带线的那种箭，射出去那叫千卓。那么这两句连着什么意思呢？就是起先生说那个落叶呀，跟鸾凤一样，但是你不用害怕，没有人偷猎，没有人用弓箭去射它。蔽日浓阴，吹箭薄，薄就是薄啊，吹的箭薄了。蔽日浓阴呢，那是有树叶的时候，现在呀，一阵风下来了，把叶子都吹落了，吹的越来越薄了，就挡不住了。所以底下说放眼暮云楼阁，原先看不见，现在全看见了，是因为叶子落了，挡不住了。西风浪卷澎湖啊，西风啊，您可听明白了，西风完了就是北风，西北风那是冬天，秋天呢啊，这个树叶西风一刮慢慢的都落下来了，所以从这句上看能看出来是秋天开始落叶了。澎湖是哪儿啊？可不是澎湖岛，澎湖湾不是那地方，是蓬莱湖，呢是九湖的湖，我们过去啊称三仙山呢啊，其中有个澎湖就是蓬莱岛。长空雁阵模糊，那不是暮云楼阁现出来了吗？但是由于落叶在这个啊天上飞舞着，那个大雁呢不开始往南走了吗？这也是说秋天，您看它处处要点题的。哎，这个雁阵呢只有春秋两季才有，前面这西风说是秋天了，所以这是往南去的，由北而南迁的雁阵，由于落叶挡着，可就渐渐的越去越远，也模糊了，看不清楚了。想见天公老比寒林次第成图，这个寒林呢那就是冬天的树林成为寒林了，是不是它成为一幅图画了？这个寒林图是怎么成为的呢？是次第成图，渐渐的成为了图画。谁画的？天宫画的，天宫这根老笔画的，只有他大自然的力量能够画出寒林图那么美的图画来，这非是一般人工所能够达到的。这首词写的意境啊也非常的好，可以说是暂落叶而不露落叶的这么一个精品。那么头了加射客二字，您可就听明白了，这也是启功少年之时上学的时候做的这么一首功课。那么几句词啊念罢，书归正传，接说这一段启功传。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启功的这个姓氏，他不愿意啊姓爱新觉罗，也不承认自己姓爱新觉罗。那么他跟朱家进先生啊之间还有这么一个笑话，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伙都知道啊，朱家进先生和启功先生这老二位是好朋友，而且呢俩人都是故宫博物院的专家，都是专门研究这个文物的鉴定家。那么俩人呢经常一块儿去这个故宫，到故宫里开会也好啊，研究点什么呀，鉴定点什么东西啊，经常一块儿去。两个人呢走的这个故宫啊 这个朱家进先生就跟启功开玩笑，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到君家故宅了。这句话怎么意思呢？就是启功不是皇族后裔吗？不是雍正的九世孙吗？那么故宫呢，是这个当初清朝皇帝住的地方啊。啊，你要是大清朝不灭亡，你不是也在这里住着吗？所以啊，这个朱家进呢跟启功开玩笑说到君家故宅了。那么启功呢啊，赶忙的就跟朱家进说，说什么？说不是到君家故宅了，没到我们家，到你们家了。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这清朝啊，这故宫不是我们盖的，这皇宫我们打哪接手的呢？是接手的明朝的。明朝的皇帝姓什么？姓朱。这分明是到你们家的旧宅了。说完这句话呀，这个朱先生启先生两个人相视是哈哈大笑。可其实呢，启功先生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故宫啊，既不是我们家的故宅，也不是朱家进朱家的故宅，和我们俩人啊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别人啊也用不着给我们往上安啊，我们呢也用不着攀这个亲戚，攀龙附凤也根本没想往这上攀。书说到这儿啊，我还得说一个我自己的事儿。这个笑话呢，在这个启功先生的口述历史里边呢记载了，在启功郡语当中呢也记载了。我经常给别人讲，有一回啊，我在说评书说聊斋的时候，我就提到这笑话了。这段呢叫白鱼玉，要上口呢念薄鱼玉。哎，这是聊斋当中啊很有名的一段。可是我说完这个笑话啊，当时没说太清楚。当时我就说呢，这个启功先生说到君家啊故宅了，这就完了，后边我没解释。所以好多人呢就认为啊，朱家进先生可能啊真的就是大明朝朱氏后裔了。那么当时电台就播出了。电台播出之后呢，有的人就给我指出来了，说岳坡这点你说的不对，说的不对。这个启先生呢，他的意思呢是说我也不是这里边的人，朱家进你呢也不是这里边的人。确实朱家进先生跟这个大明朝的朱氏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可巧朱家进先生的后人呢也听了这段了，还给我呀写了一封信，寄来这么一份资料。这个资料里边呢写得很清楚，就是朱家进先生呢是这个宋朝啊，您都知道啊，宋代大儒有个很有名的理学家朱熹。朱熹呢他有个七世孙叫朱寿，朱家进先生就是朱寿这一支上的后人，是朱熹的二世五世孙。哎，那么一直到了这个清代呢，这个朱家搬到北京来。那么朱氏后人呢，给我这封信呢写得非常的清楚。这信上是这么说的，他说王岳波先生十分喜欢您说的聊斋，所憾呢未能够当场受教，这个我也不敢当啊，在这儿我也要跟大家伙声明一下，欢迎您各位都到现场来听评书。因为这个到现场听评书呢，跟在电台里边听呢，跟在网上听啊感觉还是不一样。那么这位朱先生呢，后边接着说，说近日啊听到薄玉玉一节，其中内容呢还望与您商榷啊。人这个话说得很客气。他底下接着说， 说书中提及启功先生与朱家骏先生在故宫相互玩笑，这是事实。然而朱先生不是明朝宗室后裔，朱家骏先生是宋代理学家朱熹之25世孙，而萧山朱氏一支，自文端公一将，在北京已有八代，按祖制命名排辈，于200年未敢或忘。那么这信里面呢，写的就非常清楚了。朱家骏先生呢，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后人啊，跟这个大明朝朱元璋他们家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见启功先生当时说的这个话，这个玩笑，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是我也不是这家人呐，您也不是这家人，根本人家就没想跟这个皇室攀上任何的关系。可是呢，启功先生就说，有的人呐，这专门好这套，啊，他给我写信呐，他就爱写爱新觉罗点启功，这信片上就这么写。一开始启功呢，就是一笑了之，可是后来啊，越来越多。这启先生索性啊，就在信皮上写了这么七个字，叫查无此人，请退回。这个启功的身份证、户口本、正式的档案资料，从来他自己就没写过爱新觉罗点启功啊。也有人呢管他叫金启功，这个启功更不能接受，而且这是从感情上不接受。爱新觉罗呢，咱们前文书交代过，翻译成汉语啊，就是金的意思。那么真要说叫金启功呢，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呢，启功他本人不愿意接受这样。为什么呢？就是清朝灭亡以后呢，按照这个袁世凯定的那个清史优待条件，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改姓金，那都叫金什么了。但是呢，本身这个爱新觉罗呢，他都恨袁世凯。因为这个爱新觉罗氏呢，对袁世凯，您琢磨琢磨啊，他是窃国大盗啊，他当这总统啊，这个皇族的人肯定恨他，说他呀出尔反尔，朝令夕改，而且呢不讲信誉。启功先生就说袁世凯是一个十足的狡诈的政客和独裁者。那么启功的祖父在临死的时候给启功呢讲了两件事儿，也可以说是对启功的遗嘱吧。其中有一件事情呢，咱们后文书啊也有交代。另外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启功的爷爷跟他说你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这可以说是祖父的遗命啊。后文书啊，咱们要说到，启功在一岁的时候，一岁多一点吧，他父亲就去世了，啊，他是跟着祖父长大的，祖父呢也是他的启蒙老师。祖父临终遗言两件大事，其中就有这么一件，就是他绝不允许姓金。您说他还能叫金启功吗？那么这倒不是说启功呢不能叫金启功，可以叫，但是他要叫了这个呢，就是违背了祖训了，甚至于说呢，在他认为就是投降了袁世凯了啊。但是启功先生呢曾经有过一回被迫的短暂的在纸片上啊被这个冒姓过一回金，当然这也是事出有因了 啊，这是怎么回事？后文书咱们还要交代。这个启公说呀、啊，说这个大禹的儿子就姓启，就叫启啊。启公先生说了，他说这个大禹的儿子就叫启。咱们都知道啊，夏传子家天下呀。那个大禹啊，他那会儿当皇上还是禅让制，是不是？这个尧王仿舜王，舜王仿禹王，禹王呢可就不是禅让制了。禹王把这个王位呢就传给儿子，启了，这才有父传子家天下。打这以后，这个皇权都是爸爸给儿子，辈辈这么往下传。这个夏朝就打启而立。那么启公呢有一方贤章叫公在禹下，他不叫启公吗？公在禹下，禹下边是谁呢？就是启。哎，我这意思就是我叫启公。他还有两方小的贤章，一个呢叫启于手，一个叫呢启于足。他呢特别喜欢这几方贤章，一个是公在禹下，一个启于手，一个启于足，经常就盖在他这个书法作品上。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他这个考小学的时候，他考了一个第四名。当时发榜的时候呢，这个第四名上写的是曲公，写的哪个曲呢？取东西的取，这边一个耳刀啊，这边一右字，这怎么回事呢？这启公后来分析，可能啊是报名的时候那位啊写姓名的呀，填写材料的那位先生啊，是启曲不分，哎，他听错了，他就听成启公了。可是姓曲的曲有啊，是曲折的曲啊，怎么写了一曲东西曲呢？这个很奇怪。所以呢，启公的糊里糊涂的姓过一回曲。总而言之吧，这个启公这个姓氏咱们呢就给您说到这儿了。他呢是不愿意写上爱新觉罗，也不愿意写这个金。但他确实啊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就是弘历，这您都知道啊，他继承了皇位了，就是日后的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个儿子叫弘昼，这个弘昼呢跟这个乾隆的弘历呢不是姨妈生的。弘历是第四个儿子，弘昼是第五个儿子，哥俩可是哥俩。实际他们俩的出生就相差一个时辰，就差这一个时辰，说现在话差这俩钟头，两个人的命运呢是截然不同。启公先生就是弘昼这支上的后代，那么弘历跟弘昼这哥俩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下回接着说。 听众朋友，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公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蓓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